先订一个月的奶，可以啊， 哎、 完全可以、 哎， 欢迎大家来尝试。3658的夏女士订购了，说喝了快2年的时间，已经带动家里的妹妹哥哥都在喝瑞麟， 谢谢， 没有膻味，而且肠胃很舒服。 嗯、 今天没想到还有驼毛配送，被子太实用了。 没错，一盒呢不需要厂家建议零售价的258，只要99块钱，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说成功订购6盒气度装的话呢，我们会再送您一床品质驼毛被啊。驼毛呢您睡过没有我们可能不得而知，但是呢它特别的保暖，尤其呢适合怕冷的朋友，而且呢不会压迫人体，非常的服帖也不漏风。羊奶呢让您的身体啊素质好，驼毛被呢就让您睡得好。这就是我们与其他的奶制品不同的促销的方式啊，我们让您买到的是适合自己的奶制品，送给您的呢也是实用品质的好的大件啊。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0515的宋先生说啊、 哎、 羊奶瑞麟的我喝惯了，这回还送驼毛被，肯定不能错过。还有3060的胡女士说是给父母订的，都上了年纪，这骨头脆，还是喝奶制品最简单。 一点没错哈，瑞麟羊奶呢当中每100克呀就有高达640毫克的钙质，而且呢还是易于吸收的乳钙，所以说呢不管是老人还是我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呢到了35岁之后的中年人士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钙质的补充，对于奶制品的选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您赶紧打电话。今天呢不仅是价格做到了非常亲民的底价，99元一盒，还有一床品质的驼毛被要免费赠送给大家，5斤重的品质大被子，柔软的像睡在云朵里，暖和的呢像开了恒温空调啊，不用特别的晾晒，它就能够保持蓬松健康。即使会员价呢以前也是要一床卖到680块钱的，现在呀不要钱免费送一床。但是呢再次提醒朋友们，机会所剩不多，赶紧请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主要给大家讲讲糖尿病微循环的病变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危害。糖尿病性微循环的病变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的病理基础。它的分布特别广，以肾小球、眼底、心肌、神经等微循环微血管的病变为主。就是说它在这个重要器官上，它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它能够引起相应的组织器官的并发症，主要的病理改变呢是这个微循环的血管的基底膜增厚，并且有透明样的物质存作，而且呢它的这个周围的一些组织啊也发生退行性变，毛细血管内膜粗糙，弹力以及收缩力都减弱，就导致血流不畅了，在这个加重血管里头的血液中的一些物质的沉积。又因为呢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个血液呈高粘高质高凝的状态，而且他促进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聚集。本来血小板和红细胞啊他们都是单个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的，谁也不影响谁，各司其职。但是只要糖尿病血糖高的最后的结果，他们就都凝结在一块儿。有的是小血栓，有的就是像钱串一样，这红细胞都粘在一起，这样就影响了他们自己的生理功能。还有纤维蛋白盐的溶解体系的功能也下降，所以这个高凝高质高粘状态就促使着这个微循环血管的病变呢就加了发展了。总之呢，这个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呢它是互为恶性的循环。这些引起它血管病变的因素多，就使着它的病变越快越早越严重。那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这个呢是在我们平常情况下，你在临床上也好，你在解剖上也好，是看不到的，必须要在病理上才能看到。因为我们讲了微循环非常非常细。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一种血管病变。在人类的糖尿病中，一个微血管的基底膜增厚，然后视网膜微血管瘤，它微血管瘤就是因为它增厚以后又动脉硬化，然后呢它就有的薄的地方就突出出去了，弹力减弱嘛，所以它就变成了血管瘤。还有周围组织退行性变，这三种病变是微血管形态的改变，它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这个特征性的病变。那如果这个在病理检查上发现了你有这个问题，那你就是微血管病变了，已经有它典型的糖尿病病变了。它这在临床的症状中啊，有的患者表现为糖尿病眼病、视网膜线小的血管瘤，有的表现为糖尿病肾病，肾小球的血管就发生结节性的硬化，这都是它典型的一个病理的改变。有的呢就表现为糖尿病性神经系统的病变，滋养神经的血管广泛硬化。以上三种病变都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变化。其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毛细血管的这个管壁增厚，透明样变，这是在糖尿病的病理组织上的一种特殊的改变。对于这个基底膜的增厚呢，如果它在没有增厚的非常非常严重之前，你已经开始胰岛素的治疗了，它可以对它的发生和发展起到预防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微血管的病变，第一它是可以在这个病理上可以看到的，而且它有特别特殊性的改变，这种特殊性的改变是糖尿病病人微循环病变的最主要的佐证。如果你在这个临床上看病啊，你有这些病变，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微循环的病变是比较难治的，而且它影响我们那个主要的器官。那糖尿病微循环病变对机体造成哪些危害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它就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主要表现在血管瘤 有微血管瘤，还有棉絮状的白斑，还有出血，还有渗出，还有新生血管的这个形成，纤维化，视网膜脱离，可以使视力发生障碍，继而就发生失明了。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引起的失眠，引起的失明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高25倍。因为这个失明对人来讲是一生的痛苦啊，老生是生活在黑暗之中啊。你看他有这么多，就微循环病变就发生了七八个、十几个这样的不应该有的病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肾脏糖尿病肾脏的病变，一个肾脏的微血管基底膜增厚就引起了弥漫性及结节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球我们给大家讲过啊，这个是肾单位，它这。全身的血液都要通过这肾小球来过滤，过滤的结果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尿素啊一些东西排。那它发生硬化了，大家就是不懂医，你想想它都硬化了，它还有它的功能吗？就没有它这个肾脏的排尿啊排出毒素的功能，或者呢它就完全玻璃样变了，导致呢肾病肾功能衰竭，可以因为尿毒症而死亡。这个糖尿病肾病的变化一般都是在糖尿病的晚期，就是这个肾脏微血管的病变。第三个病变就是滋养神经的血管广泛硬化。你想想我们的血管，因为它有肌肉，它也有这个内膜，它这些东西也需要养料，也需要氧气，也需要把二氧化碳排出去，把一些酸性物质一些毒性物质排出去。而它这个滋养血管的这个神经引起了糖尿病神经病变，周围的神经病变的损害。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神经病变了，它是把这个神经上的滋养神经的血管硬化了，因此它得不到养料和氧气，所以就死亡了，就失去了周围神经它的正常生理功能，而发生一些一系列典型的非常让人痛苦的病变和临床症状。第四个呢，心脏的微血管的病变，它可以发生心肌炎、心肌病，就糖尿病心脏病里头的心肌病。这个心肌病呢，就诱发心力衰竭，甚至于猝死。因为在这个心肌都病变了，我说了啊，一根心肌变一根这个微循环变一根心肌，它都这个微循环都病变了，基底膜增厚了，透明样变了，也不能血液流通了，所以呢就心脏扩大呀，这个心肌也纤维化了，那它就失去了这个心脏泵血的功能，所以就可以猝死或者是这个休克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糖尿病微循环呢，这个改变不仅主要影响的肾呢，还有就是视网膜，像我们刚才说到这四种，它也同样累积其他的末梢这个血浆，比如四肢，比如皮肤、下组织、骨骼，那这上头都有微循环，那么它都会影响。在糖尿病的早期，如果病情控制不好，可以出现微血管的改变，代谢异常纠正以后，它可以消失。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糖尿病病人，你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它早期可逆，就这个微循环的这些改变，这么严重的改变，它是可逆的，就是你治疗的越早，用胰岛素越早，它可以就得到非常好的抑制。这种改变成可逆性的，所以病情长期控制不好，就可以发生不可逆的病情的发展，所以啊，对人造成这个危害啊，非常严重，因为它是肾，因为它是眼睛，而且它是影响到了所有的，包括我们周围的神经系统，包括我们心脏的微循环。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像我们这个讲糖尿病时候说的，现在每年啊，咱们体检都查这个血糖，而且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的，或者是你是危险因素的，一定要在这些方面都注意，因为凡是严重的病，治不好，但是你可以预防，预防就晚发，预防就早治。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被称为东方的神草。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十大类150多种，这是现在这么多年来的研究。从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个人工栽培灵芝成功，第一个用在临床。那么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就是经过了国内外很多学者专门研究灵芝几十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它十大类150多种，而且呢，这个它的作用涉及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组织，甚至于细胞，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核酸，就头氧核糖酸核酸和核酸，所以呢它就特别特别的复杂。不管它是灵芝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孢子，那么它含有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那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只要你用灵芝它就会体现出来。你比如这个现在吧，已经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而且呢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也它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那它可以治。所以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甚至一些疑难杂症的预防，用灵芝不管男女老少，那么用它都会长期用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因为灵芝有这样的个特点，它作用啊不像那个一些药物非常非常快，它有累积的作用，就是你用的时间越长，因为它是整个的调整你的所有的器官，通过神经、免疫系统、内分泌它所管辖的网络，不断的起作用，来平衡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细胞，使它们的功能维持在正常范围。你想想这个过程怎么会那么快呢？所以它用的时间越长，显现灵芝的有效的功能就会越明显。因此呢，西药学肯定了它的药用价值之后呢，就知道了这个灵芝里啊，它有丰富的蛋白质，还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可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可以降血糖。就是灵芝多糖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可以促进我们的胰岛 B 细胞自我的修复它。如果它损伤了，那它就因为你用灵芝有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灵芝多糖，它自动的修复它。修复的结果就能够使我们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这样就减轻了胰岛素抵抗。也减轻了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生物效应不够而产生的慢性的并发症。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灵芝多糖的这种功效是公认的，是药理作用所决定的。因此糖尿病的病人用它就非常非常好。另外灵芝酸是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它除了可以镇静中枢神经系统，能够使我们的脑细胞平衡我们脑细胞的兴奋和抑制，能够使得我们聪明，另外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它最好的作用对我们各个器官，特别是对心血管的作用非常好，比如降血压、降胆固醇呐、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啊、抗动脉硬化的基因作用啊，那它都有这样的作用。而且呢，这个灵芝酸呢，它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它能够啊，这个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能够使我们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减慢。同时促进我们周围组织利用葡萄糖。另外孢子粉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使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达到这个正常的量，这样来稳定血糖。那这对糖尿病朋友来说啊，是天大的福分，就是太好了。用它呢就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再有总的来讲呢，在用这个灵芝的过程中，它还有生物碱啊、生物总碱啊，分别可以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或者促进我们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减少冠脉的阻力，而使我们心脏的功能正常。再有就是它这个有这个腺苷和腺苷类的东西啊，促进微循环。还有甘露醇类的东西啊，这个14种微量元素、18种氨基酸、八种我们不能合成，用灵芝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这样许多成分呢共同作用，提高免疫功能，这个净化血液、降脂，稳定血压、稳定血糖，减轻一些毒性物质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像这些呢，那么在用灵芝的过程中，用的时间越长，不知不觉你的身体的体质就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比较大的改善，抗病能力增强了，身体的抗逆能力增强了，然后呢又能够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睡得好啊，吃得好啊，然后抗病能力又强啊，那就基本上呢就是维护了我们的健康。